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我是老车。 哎，今天的主角是老车，对吧？ 嗯， 这个为期一个月吧，差不多啊，这个时间我们将进行老车推车。 哎， 这么一个小板块。 老车， 哎，最近比较烦，比较烦，他怎么烦呢？ 哎， 我以为你想说老司机带带我， 真有点烦。红城还是知道的，嗯，确实 是想换车的问题。 这个 天窗漏水， 哎呦， 自驾驶养鱼，你受得了吗？ 那你没办法，你现在的车呀，你都漂浮着。 你对养鱼得有多热爱？ 不是，人家车，人家车没事，人家车没放水堆里。 啊，没放水堆里、啊， 干干爽，人家地比车都干净 啊，不是大雨泡的呀， 地比车都干，哎，这水就进来了， 嗯， 哦， 你说老邱烦不烦？ 是，这前段时间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 知道，这可能是命不好， 对，那辆车的天窗漏水，造成了一次这个挺闹心的翻新的。 俗话说得好，车是、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 财，三是啥呢？三是水， 哎，水主财啊，好啊、哎，明白了。然后呢，确实 什么跟什么， 车的年头也久了一点，然后也动了这个想换车的念头，然后呢，就也是就是心里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所以你这一个月这个叨是给自己解决问题，在纠结当中， 就是也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同时呢，也能知道一下大家的在购车时候的一些想法。我估计 啊，就是媒体老师挑车。 可事儿了， 因为我们确实可能接触到了一些比其他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 而且知道这个企业当中的这个信息规则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在选择的时候出现这种困难症，确实是这样。然后呢，这里面跟大家提前说几点，第一呢，选车像我这样是有一个几个不选，第一个两厢车我不选。因为确实家里面有娃有家室的人了，这个两厢车这个空间上面确实不够用了。 好了，买两厢车的朋友可以转台了。 如果您真喜欢两厢车的话，比如高尔夫这个高尔夫啊，或者奥迪 A3 啊，这个宝马一系，确实，那我这个节目里面可能真的是不出现不了这种车型了，这个抱歉。 好，所以咱们选择第一条件，首先它是 SUV 或者是三厢车。 对。然后呢，再一个不选的就是我可能这个 纯电车不会选， 对，不会选择出现这种电动汽车， 因为你没牌儿、我知道。 对，所以这跟实际情况而定，只有燃油的牌子、 所以说 纯电车 那么 OK 了，剩下的基本上都可以跟大家来说了。如果我在这一连续的推荐当中能够为你们选车能够帮到一些的话，那我就不烦心了，我就很开心了。 纯电的车不选，插电混考 可以。油电混也可以，油电混也可以，插电混也可以。 哦，你支持折中的处理方案， 哎、对 不支持极致的。 对、 对，因为它那牌子北京能用啊，插电混。 嗯，对， 对吧？ 对， 来吧，你推荐吧。今天推荐， 但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从第一期开始说啊。这个选车的时候，一开始确实有点天马行空啊。我说来着，为了自己这个接下来用车这个目的，确实想了很多车型。确实在脑子里头过了。 你想的是不是都是实现不了的事 情？那么今天的第一期呢，跟大家说两个。 掏着兜里钱想的啊。 对，忘了，差点提醒我。 价钱呀， 价格这一定要说。就是我们买车一定是根据自己预算来的，对吧？那个土豪的朋友们请忽略啊。 我们的受众在一点点减少。 我目前来看的话，整体呢就是说，全部算下来在35万以内。 哎，挺高的了呀。 就是税 呢， 就全算下来，裸车是30、 哦， 裸车30、 哦， 再加上 税 呀、啊、各种保险，哎，这样35， 就全下来35， 差不多了就。 我掐指一算，车不太多了，应该就 这个还是有很多可以选的。 二手车在考虑范围内吗？ 二手车目前还没考虑到那个范围。 他要二手车，他就敢往那些不敢想的上面来了。 30万买二手车买很多了，真的。 对，真的是。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两款车呢，可能我估计红城和你都没有想到，包括一开始我都没有想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尤其第二个，它就出现在了我的选择范围之内，考虑范围之内。 所以这你这天马行空吗？ 对， 来吧， 第一个辆就是什么呢？就是凯美瑞。 其实这个 凯美瑞其实可以想到， 红城应该知道。我跟他很多次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说我对日系品牌并不是特别感冒 哦 啊，但是没想到，首先想到了，我就竟然想到了凯美瑞这样一辆车。 嗯， 如果在日系品牌里面，你要让我给他排座次或者一定要让我选的话，丰田是我的首选。这是实话。 嗯， 其次呢是日产，然后本田啊，可以这么顺下来。 嗯 啊，但是那么在丰田里面，你像太大的那预算咱们在放着呢，买不到的，像普拉多那我再往上那不够了、 嗯， 再往下又不适合我，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凯美瑞。 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考虑过皇冠、 啊？哎，对，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嗯， 为什么不是皇冠？因为皇冠我有一个开这个约车的朋友，他开的就是辆皇冠、 啊， 我坐了无数次、 嗯， 我觉得那个车 不适合你。 怎么说呢， 除了空间大没别的， 空间确实是不小了，但是那车就是没有什么兴趣，就不带感。 嗯， 就确实车是没问题的，安静舒适啊，又是后驱 2.0T 这都没问题，但是就心里有这种。 但你说你不选皇冠，然后你给的选项的后一个选项是金牛座，我这有点理解不了。 你让他一辆一辆。 而且我说的是啊，我这辆选的，刚才预算说了，我选的凯美瑞不是 2.5、2.0 的那个、 嗯， 也不是那个运动版的，而是那辆混动版。 啊，这个我觉得不错， 就是那辆最贵的，卖279,800的凯美瑞，就 很精髓。 对、 哎， 这个凯美瑞的正常报价是179,800到279,800，然后在北京地区选车的或什么 优惠。这个凯美瑞目前在北京地区是没有优惠的。 对， 我看中那个279,800呢、 嗯， 它是整个车系里面最贵的。那么最贵带来的一个什么呢？就是配置是最高的。 嗯， 就几乎我翻遍了配置表，嗯、它能提供的几乎都有了。 这台车是我撼动雷克萨斯的一辆 啊， 就是如果说同样是买丰田车系的车的话，我会首选雷克萨斯、 嗯、 但是现在唯一有一辆车我要思考一下，我究竟是买凯美瑞就老车选的这款顶配、 嗯、 还是要买雷克萨斯的 ES、 哎、 ES 品质可能更好，但是真的实用性配置包括省油来讲，那他这台27万多， 对， 279,800、 嗯，等同于配置相当于雷克萨斯将近40万 那个，对、 嗯， 它的配置真的好高，你去看，它几乎没有不能提供的配置了， 而且应用的技术都很好、 哦、对，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届车展，这个凯美瑞真的是火爆了全场啊， 没错，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这辆车， 是的，这个 去年广州车展， 凯美瑞他选择他就把他拉进来呢，还有一点理由就是他够新。 对，全 新的，它运用到了丰田这叫 TNGA 的这套车架的这个平台、 嗯、 平台，不好意思，平台 架构。 那这个在这个架构下面，我们可以稍微往技术流方面靠一靠。 嗯、 有的时候我们买车可能会忽视这一点，说这辆车到底运用到什么技术、 嗯。 我们每天在节目里也说各种各样的平台，什么 MQB， 像宝马的那个那什么平台，然后像丰田的这个 TNGA、 嗯。 那么这个全新的平台，它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给凯美瑞带来的最好处。操控更加灵活， 嗯， 车身的这个抗扭刚度更好，然后它的视觉在外观造下来，它的视觉更低更运动，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底盘结构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原来老凯美瑞，我们说到那个后多连杆结构，大家都知道那个、 嗯、 就跟筷子一样那么细，真的就是三根连杆在那放着，大家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可就是。确实原来那个丰田拿出去真的是让人批评的， 嗯， 用北京话讲叫软 啊，你那个东西让人看着就弱不禁风，随时都有被折断的可能，你更不要说去过那个，不是有那个丰田的汉兰达爬坡门吗， 嗯， 大家都知道那个连杆实在是太让人担心了，但现在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底盘，它的虽然它的后连杆这个结构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它的用料它的一些改变已经变得比原来要强很多， 对，它还是做了很多优化的调整的， 而且它 的这个重心降低等等 的，它的底盘确实是变了很多， 扎实了很多， 而且它有一些就是变化特别明显，你像它的底盘防护，原来的老凯美瑞发动机下护板是没有的， 嗯， 啊，现在已经有了，再一个它的左右车的两侧也是有一些裸露，就是油管啊线电线线路也是裸露在外面、 嗯、 但现在也进行了一个这种全面的一个防护，还有就是它的油箱原来老的凯美瑞是一个铁的， 嗯， 这个铁油箱其实这个技术已经很落后了，早就应该被淘汰，而且它使用的是那种马鞍型的，就什么的意思，就是它骑在这个排气管上面， 它是左右各有，但是新的凯美瑞呢，它给挪用了竖直的油箱，它给挪到了另一侧。这些其实在变化，它是说明什么呢？它其实这个凯美瑞那时候介绍来着，它这个套 TNGA 这个构架呢，其实是在欧洲研发的，这辆车其实更开始向欧洲车靠拢，吸取到欧洲车的一些先进和可靠性的地方， 对， 所以这样的话它整个带来的变化非常的凸显。也就是说这一代全新凯美瑞开出来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哎呦，这凯美瑞变得好漂亮， 对， 这个乘坐起来然后开起来跟原来老凯美瑞截然不同了。再加上目前就刚才我说到的，因为可能一开始我把这个调子就定在了它的最高配的上面，它提供的配置确实能够吸引你。 对，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竞争。 而且它，你知道老车一说完凯美瑞顶配，我就看什么吗？我看后排， 没问题。这辆车虽然它的轴距没有达到那么夸张，像 D 级车那种是2.9米多那样，但是 我没跟你说这个。 但是 我在看它老板，我在看它老板键，后排遮阳帘、可调节座椅角度，还有 USB 接口、空调出风口，还有 后排 座椅调节， 而且后排座椅是可以通风和加热。 所以我就说老车，你什么时候买车记得拉我出去兜一圈。我跟你讲，这个车应该是属于坐在后排啊， 对，会比较舒服的。 27万多的价格，应该没有能就是在后排照顾上。 对，确实这个车真的是后排照顾你啊，然后整个乘坐舒适。而且我们都知道丰田的一大特点，你知道它这车有什么特点吧？ 怎么的？ 静， 安静， 省油，耐用，最关键它能加92号汽油。 挺可怕的， 哎，这就是它的优势。 对，就是。 行了，你就买它吧，别说了，这一个月不用聊了。好吧， 那你 这已然把它夸得这么好了。 我休息一下，我一会儿我想问问，那你如果不买它的理由是什么？ 好，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老车滔滔不绝的介绍了一下全新凯美瑞，让我觉得他就非这车不买了。 这讲节目都快结束了，那么你不买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夸了一顿好，然后最后不买。 如果不买，那句诗怎么说来着？就是一山望着一山高。你刚走到花园的时候，你发现一朵非常美丽的花，但突然你往里走，你会发现里面的花更好看。我又发现了一款比它…… 你幸好结婚早， 还厉害， 不然你容易孤独终老。 而且在价格上还有优势的车， 就是我觉得这一个月做下来，等于说。车老师会将在整个市场的级别当中挑出几款拳头产品来。 是的，是的。 所以，老车的意思说，虽然凯美瑞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上还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是吗？ 而且凯美瑞现在面临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不能很短的时间提到车， 而且它没有优惠。 哦，对，现在确实是没有优惠。 你也太抠了，就可以了。 我的钱不是打风刮来的。 不要为什么说这个汽车媒体老师选车这个太累了？真的，你明年要能买上车，我都算你快了。 好嘞， 你这说这个啊，那时候看上喜欢高四，现在高八都出了，我也没买。 不是关键哈，现在新车呀层出不穷的，一会儿换一个，一会儿换一个。你这要是对比，你明年都买不上。 我看老车推车这件事儿应该可以旷日持久的持续两个月， 任重而道远。 那么想期待听听下一期老车推车的节目的朋友们，下礼拜二锁定我们节目，不见不散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好，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就当你是错的人，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这座城多